喺高墙同埋鸡蛋中间，我哋永远企喺花生嗰一边。HK Peanut， 香港花生。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好啦，翻到嚟星期四晚嘅大军阀，今日咧就早半个钟头开始，因为我哋有位特别嘉宾。亦都係即係好多年嘅朋友啊，阿 Gary 啊， 舊黨友啦， 呢個係我哋以前係少壯派啊， 我更加記住少壯派呢個咁樣嘅身份嘅。 你唔係好中意呢句稱號嘅喎？ 啊唔係， 你嗰陣時候要改革派啊嘛，係咪？ 但係及後又變到嘛，嗰個人事有變更， 係即係我啊肥陳啊，即係陳國良嗰啲走曬啦。 咁嗰陣時我哋叫少壯派啊嘛，你哋走曬之後啊，大舅又走，阿牛又走，嗰陣時剩翻我哋嗰陣時同阿陳景明啊、阿關永義啊、任啟邦，我哋就自我期许是改革派的嘛。 喂，我哋少壮派话时话呢是 Gary 你犀利喎，真係你杀出一条血路、我哋真係自愧不如。 啊、即係有血有泪呢条血路好痛苦啊，其实走来不易啊，我想讲。 是吧，有当中有咩巧妙啊，教下我哋啲细路。 即係坚持理念啦，即係耷低头搏命做啦，咁、就即係相信自己嘅选择，相信自己嘅价值观啦，係。 嗯，今次你的成績又 OK 嘅喎，真係 OK 到 OK 添啦，淨係叫做 excellent 添啦。如果你 命中率最高 就16個， 嗯， 派16個贏15個， 喂大佬 犀利喎！即係我覺得你最犀利嗰樣嘢咧，即係其中一個你哋大獲全勝嘅選區咧，就係喺呢個博康啊、月明啊、沙角嗰邊。即係以前咧， 流江華地頭， 流江華地頭嚟啊嘛！哇，你竟然可以即係連根拔起啊，將佢啲勢力 喂教下我哋點樣搞先， 千祈唔好講教啊！你曾經都係我前輩，即係每一個人身上面都有嘗試去學習。我只係想講咧，每一個組織有個生命周期嘅。 係 而家新民主同盟，即係我哋平均年紀即係32歲、33歲，咁確實係一個即係相對地年輕，亦都係藉著今次嘅區選咧，好似你話殺出條血路，咁啊，即係成績唔錯。 即係個 production cycle 而家你講嘅沙嗰個階段。 係啦，但係其實我哋而家係指咧就係講緊 飛又最勁， 十幾年前嘅公民力量，或者係差唔多20年前嘅民協咁樣，係即係你記唔記得當時 或者當年嘅港同盟 啦，系啦，港同盟咁样，即系确实咧系一段时间年轻力壮、中层党工，咁啊，即系大家亦都系士气好好嘅情况之下咧，即系打完一场又一场嘅选战咁样，我哋属于呢个阶段啦。而你讲沙月博亦都好有趣啦，当年曾经系泛民主派即系盛极一时，及后就俾刘光华打到散晒咧，就俾呢个嘅公民力量咧就去立晒。而家当公民力量当年系第一届、第二届，即系从政黄金年龄30零。岁嗰阵时咧，吓到而家已经50几啦。今次到我哋派出啲20几岁嘅后生仔，同佢隔食隔咁样对决咧，就有幸赢到。咁啊，到我哋咧就重新系去，即系譬如话沙田嘅沙月博，系去攞翻呢个嘅地头翻嚟。 喂，我想问 Gary， 其实你近呢两年咧就打咗呢个本土派嘅排头，我觉得呢个系成功啊！即系从市场。因為而家我識少少 business 嘅 market setting 嘅角度係 OK 嘅喎， 千祈唔好咁講，係好多打壓嘅，等同於當年我哋少壯派一出嗰陣時咧，俾人打到冧冧冧。呢條本土路線，就算即使喺立法會裏面，泛民自己背後都喺我即 係 即係背脊插刀嘅，即係真係得來不易。 喂，但 係 我想問一樣嘢，因為我冇足夠時間咧做你哋嘅 research 咧，你嗰十幾個候選人咧，係咪都係以呢一個議題為重心？ 有少少唔同嘅。有少少， 因為你落到去地區嘅時候，你一定係講地區建設啊嗰啲咁嘅嘢噶嘛，你冇理由一開波就話喂我要反蝗蟲啊成陣嗰啲嘢 喎。嗱我咁樣啦，我簡單地 比重 係 點先？ 有四個嘅成因咧，我會覺得今次我哋呢個成績嘅第一個當然就係我哋認為我哋嘅叫務實本土路線啦，即係我哋唔係踢劫嗰啲嗰類咁， 嗰啲癲佬 即係好勇武嘅嗰啲咁樣，即係叫自己做本土派啦。第二就即係我哋相對於民主黨，我哋好強調或者係市民都好信任我哋，完全都唔會有懷疑嘅，我哋嗰個叫堅定嘅民主立場。 即係 喺整個政改方案嘅過程裏面冇人問我哋話你會唔會轉軚㗎咁樣，即係唔放心。 Gary 你嗰票去邊啊？咁樣 即係唔會咁樣做嘅， 費事問。 第三當然就係今次即係我會認為係雨傘運動之後大量嘅年青人手投族，甚至乎第一次投票嘅中年人或者長者咁樣咧，係即係推高咗個投票率，炒熱咗個氣氛嘅話咧，令到啲民意走曬出嚟。咁喺個別嘅區，我哋就得益嘅。 明白。 而最後一個其實都去翻最基本，亦都最根本就係我哋每一個候選人真係辛辛苦苦揼石仔一段好長好長嘅時間，有啲扎實嘅地區工作。我會覺得我哋身體力行真係做到咩叫心耕細作咁樣咯。咁呢四個嘅成因嘅情況之下咧，咁要答你個問題啦。嗱，如果有啲譬如話我哋喺北區區議會有零的突破，咁喺華陽村嗰度，咁佢嗰度受水貨客影響，咁講呢個嘅本土議題，咁梗係講多啲啦。我哋有啲中產區嘅，我哋都會講多啲。不過嗰陣時咧，就可能講呢個嘅雙非孕婦來港產子啊、單程證審批權啊、人口政策、啊。 但係個比重，你唔係話即係佔咗50-50或者係6-4，但係還是係一兩成，係噏呢啲議題， 一兩成、兩三成、 okay, 三四成之間嘅地方遊走啦。有啲 每一區 adjust 咁。 係啦，係啦，不一而足嘅，一定 即係話大部。部分都依然好似我哋傳統選區議會咁，即係除咗話自己係民主派之外咧，就講好多關心，例如話佢有治安問題，咁我哋講治安問題。 正確，正確， 即係傳統地區工作嘅嗰個 主導， 係啦， 主導。但係因為佢有民主嘅包裝，咁就唔需要講好多。我新民主同盟已經係啦， 係啦， 咁跟住你彈一兩個本土嘅議題，即、就、係、是、突顯自己係同其他泛民未必。一樣 係 啦， 係 啦， 係。喂，咁但係其實阿范國威，咁我即係對於嗰個選舉過程啦，即係其實喂有好多是非啦，當中尤其一件事係最多人派花生嘅，就係、是、你哋即係係針對於民主黨咧，即係嗰個叫做話一命換一命事件啊。 係民主黨嗰個前黨員針對我哋一命換一命啦，真 係。就陳展進啦， 即係我諗民主黨都即係慶幸呢個嘅陳展進呢位朋友自己本身選擇退。党就唔好连累民主党， 系 完全系唔受任何组织嘅规范。即系我真系大胆讲咧，我好少见有后生仔咁样学坏师咧，喺即系个人操守喺从政嘅伦理上边咧系犯咁多。 喂，佢跟你噶以前唔系话？ 唔系，但系即系喺个过程上 讲紧咧， 都系喺将军澳嘅即系嘅地区工作嗰阵时系大家识嘅咁样系。 有冇合作噶？ 好少啦，嗱有時咩反對將軍澳堆填區嗰陣時，咪一齊拉橫額咯， 一齊蒲。 咁喺咁個過程裏面，第一佢就完全唔服應於民主動力嗰個協調機制啦。第二甚至乎就係嗰單一命換一命呢啲脅迫嘅手段。過去我做咗十幾年咧，冇人咁樣去脅迫我哋嘅。我擺一個人喺另外一個你個區度，嗰、那個咧咁啱我哋有個成員要退休啦，現任議員捧第二個新人，佢係針對住咧，咦咁樣我放另外一個人咧，你個新人出嚟咧就危乎啦，咁樣係，咁就一命 即 係插 票分票， 係啊，持續第一段好長嘅時間，係去到後期先發曬癲，又打電話嚟啊，又 send 短信嚟啊，即近恐嚇呢種咁嘅手段咧，係去對我哋啲後生仔。我覺得即係事可忍孰不可忍。 但係佢都後期咧，即係佢係咁不斷咁樣去脅迫你啦。喂，其實佢自己本身係退咗黨未嘅啦。 佢做脅迫嗰陣時已經退咗啦， 退咗黨， 未退嗰陣時唔係未退都已經有做。 咁但 係 佢退咗黨，佢又 嗰陣時仲拉埋兄姐落水。 咁衰啊！ 有一段時間咧，佢要話擺一個人落去，我哋有另外一個後生仔服務嗰個區咧，就拉啊！喺我估計啊，喺兄姐唔知情嘅情況之下咧，整咗個橫額就擺嗰個佢哋要擺嘅人落嚟，同埋兄姐又出個頭去兇我哋。跟住又刻意地咧，地區裏面派一兩次單張咧，就話嗱，我落嚟啦，你仲唔走？如果唔係，我就一命換一命啊！ 咁即係含四方於不義喎、 啊，兄姐，其實某個程度上係含整個民主黨於不義 嘅。係啊，我記得嗰陣時你直情係出嗰篇即係警告信係嘛，即係俾民主黨噶嘛。 唔係警告信，我直情開記招係去話民主黨，批評民主黨點解毫無黨紀，唔能夠約束佢自己當其時都仲係有會員身份、黨員身份嘅呢個陳展進嘅係。 喂，阿 Gary 嗱，今次本土路線咧大獲全勝啦。 咁就有啲人嘅講法就話咧，因為你借咗我哋啲血汗啊， 係 就係、是、 人血饅頭， 人血定係係哇！你仲記得我啱想講人肉饅頭啊？你都 哇，證明你都好上心啊！阿陳雲講嗰啲嘢， 喂，你點樣評價陳雲先？ 係、嗱，聽我讀一段先啦、 你聽我讀一段，聽我讀一段 啊！咁啊，即係佢既然就話你即係有啲人咧，就踩住啲前人，即係其實佢自己提供論述啊，又即係嗱，佢啊做咗一啲論述嘅工作，亦都派啲人咧喺前線即係打仗，即係譬如踢劫啊、嚇驅蝗啊咁樣樣。但你咧就喺中間咧，就純粹係叫做收割一啲叫做成果喎、啊，咁樣樣、啊、喎、 嗯啊。冷手執只二天堆， 啊、但係咧，即係又中間又即係叫做喂，你做完呢啲嘢之後，同佢哋分劃清界線啊。佢、譬如好似嗰陣時即係搞啲光復運動啊，即係尤其係元朗嗰單嘢同埋即係屯門嗰單嘢啦。咁、就係嗰陣時就係因為踢劫。同埋就係話搞喊個細路女，咁然之後咧，我記得你嗰陣時咧就同阿即係阿毛姨姨啦，就出嚟開記招，喂，先後又同人力啦，跟住又同啲泛民啦，就喺度講就係話，誒、我哋唔接受呢啲咁嘅行為嘅。咁嗰陣時其實咧，我見到你哋受好大壓力嘅，嚇、 係好大壓力㗎。我會見到突然之間喺高登嗰度咧，有幾十個 post 係去追殺我一個人㗎。佢哋針對性地咧、就冇理到，譬如話同我一齊開記招嘅阿長毛啊、大舊啊、萬必啊、韓連山啊、毛孟靜啊咁樣，淨係針對我喺個網上面進行咗，我諗持續成兩個禮拜嘅追擊㗎。 其實無意 喂，你高登男神嚟㗎喎，聽講。 咁呢一個就係梗係唔係咁簡單，喺高登唔簡單呢、這個，我覺得係背後係一個政治操作嚟嘅， 即係此一時彼一時，而家高登都喐你。 高登其实而家亦都有好多五毛嘅，真系打手嚟。 咁啊 ，Gary， 你讲到话政治操作啦，系咪即系暗示亦都有啲人啊相关嘅人有啲 agenda 咧？ 系有 hidden agenda 嘅。即係行為喺客觀上面即係點解會作出呢個嘅部署咁樣？咁至於你問我，即係對阿陳雲，即係話我咩食人肉人血饅頭咧，我有三點嘅睇法啦。第一點咧，嗱不諱言啊，佢嘅城邦論咧係對我或者對好多其他人 好大啟發， 去理解即係中港矛盾咧係有一啲即係養分係俾到我。嗱呢、這個即係佢係確實係做咗啲論述嘅工作。不過去到此時此刻或者過去嗰年幾兩年咧、即係佢呢啲咁嘅言行又即係同我哋無啦啦。又絕交啫，唔知啲咩事喎、啊，即係冇，即係六四前咁樣要又去維園集會。 其實你係咪同佢 friend 過先要絕交就要？ 唔係好簡單，我識佢咧，除咗睇佢本書咧，就係、是、當年嘅香港自治運動搞咗兩次嘅研討會，係食咗一次嘅飯，係咁多啦。 哦，咁就好過 咁多啦，個交情就係咁多。 我連兩次研討會 無啦啦，點解又要絕交？真係唔知啊！即係今時今日講埋嗰啲言論，即係從我性格去睇，我一般就好簡單就喂。食药啦，我真系觉得佢应该要食药吓。不过琴日 你觉得佢食药咁简单？我觉得唔系， 唔系。所以琴日就好啦。琴日喺立法会，即系阿大舅话：，诶、陈文旭你咁样，跟住阿长毛坐喺我隔篱。阿长毛就佢系俾咗啲建议我嘅。咁喺长毛几好嘅，真系都系导师嚟。读书，范国威，唔该你买本中译本嘅《我的奋斗》，即系希特拉。 希特拉 里边对即系对呢啲人民嘅即系嘅操弄啊，又或者系即系。即係統治嘅方法咁樣咧，你讀咗之後，你就可能知道陳雲而家做嘅嘢係啲乜嘢嚟啦。即係我咁我諗我都要睇多啲書啦嚇。即係點解陳雲會即係用呢啲咁樣嘅策略係去攻擊？唔好話同路人啊，而係話即係喺都冇乜邊啲唔受到攻擊嘅。我真係覺得。 喂，但係你已經係喺成個泛民裏邊啦，就你唔會好似鬱敏咁啦，唔認自己泛民啊嘛，係咪？咁啊，相對嚟講已經係近距離個睇法噶喎。 係 係嘛？即係嗱我不為言，我就同阿 Gary 喺呢個問題上可能有啲分歧嘅、就係我哋相信即係、改變香港嘅前提其實應該係改變中國噶，呢個係我大中華交嘅即係落印嚟喎，我都改唔到啦。我講緊另外一套，你呃叫你嚟啦，係咪？咁但係你其實同佢咁近，冇理由佢咁酸溜溜你㗎，係咪？因為見到今次嘅成績，你覺得？ 我諗佢唔覺得我哋嗰啲路線或者做嘢嘅手法係似佢咯， 因為你依然係守翻和理非非啊嘛，會唔會啊？ 我相信不為言嘅，呢個係其中一點嘅、 okay. 即係佢嗰套就係要好勇武路線啊，跟住點樣係去。即係就算喺佔中運動或者雨傘運動嘅過程，佢哋嗰套即係話行到最前線啊咁樣，都唔係我哋即係認為係應該隨便係去採納嘅方法啦。 即係其實會唔會係佢眼紅緊你而家嗰個本土路線比佢更加 work 咧？即係話 咁我就難估量啦，係咪眼？ 係係係。 定係還是話 gender 咧？咁樣係咪？ 我就覺得即係君子之交，即係君子交互不出惡言。咁即係佢都同我住咗交啦。咁咪自己即係各記，即係各自發揮啦。應該係即係自己各行各自己條路啦，咁樣啦。 嗯。咁但係其實我見到就係話嗱，你當中啦，你自己本身都好多後生仔噶嘛。咁啊，尤其係即係之前退咗黨嘅劉詠嗰、那個即係中大本土學生 係 劉劉詠康啦，係咪同埋 Anita 啦？ 佢 哋亦都係會 有 一啲 啊 金金啦，佢哋會有一啲即係譬如好似嗰啲勇武本土啊，其實都係俾咗佢哋好大嘅影響嘅。嗰陣時，喂，即係你會唔會係即係中間嘅組織咧，都會係好大嘅分裂啊？你中間點樣討論過咧？其實即 係主要都係新同盟嘅執委會嗰度討論嘅。係咁啊，亦都有啲時候我哋喺我哋嘅會員嗰個群組嗰度啦。如果當唔係每一次開會嗰陣時，喺群組嗰度，即係你一言我一語，更加多嘅非執委成員一齊去討論，我哋都其實都好開放。大家知道啦，即係組織細咧，反而就你一個即係較為緊密嘅一種嘅辯論係嚇。咁但係你話係咪大分裂咧？就一定唔係，因為喺個過程裏面你睇到而家我哋嗰啲即係唔贊成話踢劫嗰啲咁樣嘅勇武方法嘅話咧，咁其實或者金金大師又好，又或者Ventus即係當其時劉詠康去主張係要退聯又好咧，其實喺我哋裏面新同盟辯論唔多嚇，爭議亦都唔大嘅。我哋其實幾一致性添啊，覺得即係唔應該係喺嗰刻係去搞退聯嘅喎，反而佢喺嗰件事情上面，即係我覺得真係擺咗我哋成個新同盟上台咯，係。 同埋你話佢冇政治倫理啊嘛，係咪？你嗰陣時我記得你講過一樣嘢，就係話你好早咧就諗住栽培佢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佢又唔做嗰啲叫做係地區工作啊，又掛住又搞退聯啊，中大本土學社啊嗰啲乜嘢啊，即係疏於嗰個叫做係即係服務街坊嗰樣嘢。咁所以你嗰陣時喂，即係都係覺得好喂，但係嗰個退聯嘅問題又拖到好耐先至去解決啊嘛，記得係。 其實嗱，佢真係要搞退聯，佢相信佢自己做嘅嘢，我覺得都係即係都係理念唔同嚇，我都尊重嘅。 但係唔好擺你上台。 唔好擺我整個新同盟上台， 好似你哋贊成退學聯咁。 我哋都係即係似民主黨，我哋都係司徒制噶嘛。真真正正我就唔係佢師傅嚟嘅，佢其實都拖累咗即係我哋喺沙田另外一位現任嘅區議員邱文俊，就係邱文俊栽培佢同佢拍住，就係今次沙月博其中一個區，本來就係俾佢係去即係工作噶嘛。咁佢有一段時間做咗地區工作之後，突然之間廢辭咗，就擺所有嘅時間係去退聯嗰度，又要求我哋執委會啊，你哋都應該有個清楚嘅講法啦。我説辭好，咁我哋咪做咯，咁樣跟住就攞住我哋，即係攞住我哋當其時嗰個嘅立場，又去即係又去有一啲嘅政治操作，令到 你嗰陣立場乜嘢啊？話時話 我哋咪講好清楚，我哋唔贊成係應該要退聯咯。 哦 ，OK， 我哋咪唔贊成應該退聯咯，係。 但係好耐都開唔成大會啊嘛，變咗就係嗰個叫做係統一嗰個立場，好耐先出到嚟啊，變咗成件事就醖釀咗好耐啦。 其實唔係好耐嘅，其實即係喺兩個禮拜之內急速地發酵咁樣嚇，咁跟住佢借一啲即係時間上面嘅空間，令到即係我哋好尷尬啦嚇。 嗯，喂，好啦，講翻少少轉頭咧，就係、是、你今次贏咗十六隻，咁咪已經有足夠嘅提名係可以參加超級。 系会唔会十五票啦？ 喂，你而家咁快话唔选，咪嘥鬼咗佢 吓？无忘初衷啊，大哥，在座咁多位吓， 问你 点解要退出民主党？当年2010年嘅政改方案系好惨烈嘅，即系我特别要讲，真系噶，好，我哋唔系会参与好多嘅政治组织或者政党嘅啫，即系。一定係觸及到好重要嘅政治原則，我哋先至會做呢個動作。而當我哋唔贊成呢個超級議員嘅制度嘅話，我哋冇理由而家係跳翻落去嘅咁樣係。不過，正正因為我哋有咗呢個嘅提名權或者係入場券嘅話咧，其實我哋可以同其他泛民咧 係 去合作嘅。而其實已經係發生過嘅。喺2011年嗰陣時，我哋有八席嘅話咧，因為呢個超選係出現啦。當其時只係民協啊、民主黨兩個啊咁樣。咁其實咧，公民黨、街工甚至乎司馬文嚇，即係都曾經接觸過我哋咧。佢哋當佢哋考慮係咪要係去出選超選嗰陣時咧，都嘗試向新民主同盟咧係去借呢個提名。 借 OK。 咁所以咧， 你最後借咗俾邊個？ 咩话？最后唔使借，因为佢都佢打消咗念头啦，都系决定唔去啦。咁就由民主党派出两个由民协派，咁最终就唔需要动用到我哋呢八，即系呢八。 但系 Gary 嗱，我尝试即系我同意你啲立场啦，但我尝试从即系另外一啲阔啲嘅角度去同你辩论下呢个问题。喂，既然你都有嗰即系十五席，即系 minimum 十五席可以提名啦，系咪？咁而呢一个系一个好好嘅 platform， 将你嗰套本土嘅理念系能够喺全香港绝大部分嘅地区同埋选民里边咧系宣扬嘅，会唔会觉得嘥咗少少？ 嗱，仲有多三点俾你考虑啦。我哋当然冇删到死晒嘅。即係例如譬如話，借參與超選，促成下一輪嘅全港嘅公投咁樣，即係大家知道啦。喺2014年嘅， 我啱啱想講第二個 point 係講呢樣嘢。 12嗰陣時，何俊仁嘅即係話超選辭職公投，作為即係雨傘運動嘅退場機制，曾經真係擺個台面嗰陣時，同商學係傾過話去解決當其時嘅政治危機。 喂，你揸住一個尚方寶劍，嗱、老實講，呢、這個世界冇一個制度完美嘅，而家立法會都唔係， 不過 100% 係普選產生啦，甚至乎阿卿姐係笑鬼你添。佢話：如果我哋當日唔係民主黨支持嘅政改方案啊，你 Gary 最後票尾入唔到噶嘛咁樣。喂，咁呢個世界面，我哋搞政治面對好多現實。咁喂，嗰樣嘢都過咗去啦。咁喂，我有個咁嘅 position， 我能夠發揮咁大嘅作用，包括頭先你講公投，包括頭先我講嘅又話，將你個路線全香港宣揚。會唔會重新考慮下先？ 不過我又要 humble， 我要謙卑地去講，亦都係事實。 懶嘢， 唔係懶嘢。錢從何來？經費何來？300万至500万去選一個超級議員嘅議席，你問我，我寧願作為一個中小型嘅政黨咧，拎300至500万去培訓更加多嘅新人，係咪對即係個民主運動對我哋組織化？ 有人捐俾你啦？ 第二個問題啦，即使有人捐俾我，我都講埋啦。即使有人捐俾我，唔使我哋出錢去選嘅話， 頂啲啦。 我都會覺得你點樣去服務？350万选民呢、我觉得今次冯检基何俊仁输其实是有原因的。 结构原因来的可能。 你点样喂大 喂是人打电话嚟你都要招呼。 咪港岛南的法团找你要去开会。呢个北区揾你嘅业主委员会，你要去开会，跟住九龙东嘅护委会揾你去，即系出席佢哋嘅就职典礼，你又要去，你唔做唔到嘅，其实系、 即系由一 就算而家我新东嘅89万选民都疲于奔命啦、晚晚见一个居民团体啊，都唔使瞓啊，做足4年都做唔到、所以呢个制度我真系觉得系好有问题嘅， 系 你我说服唔到自己嘅。 喂，陶谨申做嘢嘅方法就啱选超区咯。 是吧咁你揞埋隻眼都可以嘅你都可以嘅。 唔係因为佢主要其实唔係搞地区嘅人。 係 佢唔 serve 嗰班人。 我都好好奇其实佢点我有机会我都请教佢。咁你就算係你咁你点做个案呢嗱理论上佢有个案应该係铺天盖地 㗎喂我啊。 我哋而家啲新任议员都话吓我选完第二日已经收十几个个案。 係呀、 我办事处又未有职员又未有。 喂，嗰陣時候啊，我做社民聯主席就係因為出少少名啦。喂，大佬啊，我大部分嗰啲 case 啊，唔係嚟自我竹院噶，有80-90%係嚟自街噶。你一個月我哋淨係處理60-70个案啊，我唔少得一個立法會議員啊。嗰陣時候呢個大鑊啊，大佬係咪？我冇立法會嘅資源去 service 嗰樣嘢啊嘛。所以阿 Gary 你呢個咧係技術問題。 同埋第四點就係、原本呢個超級議員嘅含金量呢係大跌，甚至乎根本冇原本預期嘅嗰個民意代表話五個超級議員等於超級民意代表。你睇一睇李慧瓊講嘢、何俊仁講嘢、馮檢基講嘢喺議會裏面，根本同我哋啲地區直選係一樣嘅啫嘛。佢冇當初嗰種五個小特首呢個咁樣嘅政治影響力。 咁你立法會就係咁嘅啦，工人組。 唔係，但原本唔係咁噶嘛。 我知咁。功能組別講嘅嘢，你都唔會話喂，因為你契弟係功能組別，所以你講嘢細聲啲嘅。 點解要即係、要花咁多嘅即係資源、時間、精力去做咯？你問我就係、真 係 唔好化算 理解嘅、 即係培訓多啲後生仔好過。你諗下今次選舉如果多20个散兵，不得了喎、 啊！係 嚇、我哋新同盟唔係派 喂，你開頭估唔估到咁樣偷雞嘅先啊 ，Gary 咩話？ 我哋咁今次咁样偷雞法呢你估唔估？ 你話我哋一話係散兵， 即係包括埋你同埋散兵啦。 我哋原本最理想嘅預計都係11至13席㗎，我哋從來冇諗過，發夢都冇諗過係有15席㗎。 真係㗎，嗰晚喺票站外面，我叫我太太冚我自己兩巴，係咪發夢啊？三點鐘喺街頭嗰度咁冚我兩巴咁樣係，即係我係冇諗過㗎。散兵咧有冇得偷雞咧係有，不過唔係以葉榮贏郭佩凡，唔係以徐子健贏鍾樹根嗰個形式，嗰啲真係戲劇性到雲。葉榮直情係成為一個 legend， 一個傳奇嚟，一個係。 我都係用呢個英文字形容係最切切咯。喂，第一阿邊個啊？打鍾樹根嗰個咩？ 徐子健， 徐子健， 抗癌勇士嚟嘅。 喂，佢最後嗰兩個鐘頭， 係啊， 一張 A4 紙， 係嘛？跟住你葉榮，即係喂，係攞好多同情票，但係都冇諗住你打低。即係巨人對哥利亞喎，大哥，直情係咁可能啊！ 所以一係就 違反曬我哋傳統智慧啊！ 鍾樹根做咗好多錯事，另外一個咧就係今次咧整件整個選舉咧根本就主流媒體完全唔能夠反映民意，有巨大嘅民意落差。 冇錯， 我哋自己都要承認我錯估咗，我以為今次嘅選舉係接近一個常態選舉，但係絕對唔係。呢個2003年7月1日， 甚至乎我覺得有少危機添。你之前有冇咁嘅預測啊？ 有，就係、是、因為主流媒體成日麻痹我哋嘛，你哋死啦，你哋死啦，你哋死啦咁樣係，你投票否決政改啊，你死啦咁樣係。 但係咧， 出街咧，黃絲唔會走埋嚟贊我哋啦，藍絲會走埋嚟指住我哋嚟鬧噶嘛。 屌你啊嘛，跟住 係啊， 唔係我喺度咁諗，其實因為點解咧？呢個係一個有 dynamic 嘅過程。 企喺地區嗰條天橋嗰度霸喺度，喂范國偉，你佔領完中環之後，你係咪佔領我哋條天橋啊？咁樣行親都咁同我講嘢嘅喎。 点解我咁讲呢，就是你事后分析一定可以推翻理由，反而事前嘅分析未必是准确。原因就是因为点解我哋分析紧嘅时候，其实我哋都系参与紧个过程啊。即系例如我话，谭香文系有危机嘅咁样，喂，咁呢啲人就好紧张嘛。如果我一早讲话，屌谭香文好定嘅咧，屌，咁我哋大家唔好紧张嘅，因为我哋系参与紧嗰个有 dynamic 同埋 interaction 嘅过程嘛。所以我哋其实事前估嗰啲，点解唔系全部中咧？咁嘅原因，事后再推翻嘅时候，梗系容易揾理由啦，大哥，系咪？喂，好啦，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再同阿 Gary 倾过。 好。